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昨天开始与观众们见面。展览遴选于右任代表作品100多件，并有部分碑制拓片。生平事迹部分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以及出版书籍，介绍了于右任艺术生涯及相关活动。展品陈列部分分为3个主题，展出于右任在金石书法上的成就、对先哲圣贤的思考以及政治情怀与抱负。本月17号到20号，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举办紫砂壶名人和雕文玩精品展销会，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艺大师作品将亮相展会。为贯彻落实我市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促进首都生态文明与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精神，大力宣传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激发市民群众参与绿色环保公益活动的热情，进一步改善首都空气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昨天，首都文明办联合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全面启动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微蓝北京互动传播公益行动的活动现场，北京电台主持人段玉龙以段脱口秀的形式给现场的观众们回顾了2017年环保真人秀系列活动的内容，其中录制的一期有关黑水虻的科普节目还成为了爆款。 黑水虻呢，实际上是生活在咱们国家东南沿海的一种昆虫，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特别喜欢吃餐厨垃圾。现场想要感受一下黑水虻的威力，在我们舞台的后边，大家一会儿可以来去看一下。 哎呦，我的天呦， 身边了， 你看这条鱼刚放你多长时间 在吃的？ 它就是吃三那个厨房剩那些垃圾。 拿咱们手机照照。 虽然从观感上来说，密密麻麻的黑水虻看起来不太美观，但是却在处理餐厨垃圾中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活动现场还表彰了2017年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和绿色生活好市民。 请大家伸出双手，把2个拇指连在一起。 现场还发布了微蓝北京环保手势，北京电台主持人杨洋向现场的观众示范，两手的拇指相扣，食指呈 V 字形，其他手指并拢，就在胸前形成了一个 V 字造型，这也将成为微蓝北京活动的一大标志。2017年全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而微蓝北京倡导绿色生活、保卫北京蓝天的行动却会一直在路上。首都文明办巡视员韩龙斌说， 2018年呢，我们仍然坚持第一个就是绿色出行，继续要推进礼让斑马线公益活动，在绿色消费方面呢，要采取光盘行动，不使用或者少使用一次性物品，一个一个具体的很微小的这种行动，是吧，汇聚成我们整个城市的魅力。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无论是名人还是伟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很多人啊都在人际交往当中流传出了有关书画印章，甚至是文房四宝收藏的艺文佳话。您知道著名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先生为什么要一再的拜访京剧大师梅兰芳，还送给他自己的珍贵书画吗？您知道丰子恺先生的书画现在在拍卖市场上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述几位名人、伟人的收藏情缘。丰子恺先生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呀、文章啊，在几十年沧桑风雨当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而他的漫画呢，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啊，还流传极广，诗散呢也很多，就是集结出版的50余种画册，也大多数啊都绝迹于市场当中，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当中啊，这近年来的拍卖成交记录很可观。2017年11月28日，丰子恺《有情人间》册页拍出了1150万元的高价。2016年的5月15日，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极丑1949年拍出了402.5万元。此外，丰子恺先生拍卖出300万元以上的画作还有多幅，确实是市场上的抢手货。那么在《百年春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建明所作的一则趣闻，讲述了当年丰子恺先生一再要拜访梅兰芳大师的故事。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说起来，丰子恺从接近京剧到结缘梅兰芳有一段不短的过程，这不仅指时间，还有心理距离。丰子恺是从五四时期过来的人，当时许多人反对京剧，那时的京剧称评剧，喊出打倒京剧的口号，年轻的丰子恺受此影响，由此也看不起京剧，很久不去接触它。后来一次到乡下亲戚家做客，见到一个咬着甘蔗不修边幅的中年人，亲戚介绍这个人是花旦演员。过了一会儿去茅厕，又见到此人抽着旱烟走了进来。等到晚上看到此人扮成女相演旦角儿，便引起了反感。这可以说由理性到感性，丰子恺对京剧中男扮女角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中期，丰子恺倒是在上海看过一场梅兰芳的戏，但那半为友人所拉，半为好奇。到了剧场一片乱糟糟，戏也听不清楚，加上并不感兴趣，所以到后来连什么剧场唱的什么戏全记不清了。 抗日战争前数年，丰子恺对梅兰芳的唱腔渐渐来了兴趣。当时他造了新屋圆圆堂，又买了一部留声机。最初买的唱片多是西洋音乐，可是价钱很贵，种类也不多，点缀一般，又选了梅兰芳的七八张青衣唱片。相居寂寥，每每放唱片，除去自家人，乡邻也来听。渐渐的，丰子恺对梅兰芳唱腔有了兴味，之后再买再听，直到最后，这部留声机竟然成了放梅兰芳唱片的专用机。丰子恺艺术天分极高，对京剧韵致的领悟日渐深入，虽然对旦角由男子扮演仍有异议，可他却喜欢上了京剧音乐夸张的象征描写和洗练明快的曲调。这个阶段，丰子恺对京剧的喜欢还仅仅在音乐一层面。抗战不久，丰子恺开始了流亡生活，旅居四川涪陵时，当地有一京剧院，距离很近，闲来无事便与女儿天天去看。最初他对京剧那红袍进绿袍出的场面并不感兴趣，听得久了有所体悟。丰子恺认为这种扮相和演法和他的音乐是一样的，是夸张而象征的，并且身段手势都有表演能力，大大扩张了观众的想象天地。由此，丰子恺成了一位京剧爱好者。后来在重庆沙坪坝居住时，丰子恺住在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家徒四壁，但是墙上却贴了一张梅兰芳的留须照片，这是上海的友人从报上剪下寄来的。此时的丰子恺认为这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美丽，更可敬仰。因为他以一个演员而保持高尚的气节，当然使人敬仰。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上海，时值梅兰芳到此演出，他便买了3万元一张的高价票位与女儿去观赏。后来梅兰芳到中国大戏院续演，丰子恺又跟了过去，因为喜欢竟一连看了5个晚上。看完之后生出了一个念头，他要拜访梅兰芳。丰子恺当时确实是想看看梅兰芳这个造物主特殊杰作的本相。与丰子恺同行前往的有后来成为摄影大家的郎静山等。丰子恺与梅兰芳见面后，他首先以画家的眼光打量着梅兰芳的身材，他比照地认为西洋标准人体为希腊的维纳斯，以人体美的标准衡量，梅兰芳的身材容貌大概近于维纳斯，应当是东方标准人体。梅兰芳的声音洪亮而带黏润，听来依稀有戏台上的声调。当抗战刚结束，两人自然地谈起来当时的情形。郎静山等人请这两位艺术家在院子里留下了很多合影，这成为他们第一次会见的珍贵纪念。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与自己两位喜爱京剧的女儿再次从杭州赶往上海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本来丰子恺担心给梅兰芳添应酬之劳，不打算去访问他， 可因为看了一出《洛神》之后感触良多，再加上这两位女儿极为渴望见到梅兰芳真面，便决定第二天前去拜会。这次前往，丰子恺没有请摄影记者，只是托梅先生的二胡琴师倪秋平先行通知，然后带着两个戏迷女儿前往。刚准备上车时，遇见二女婿在那里擦皮鞋，得知是去访梅兰芳，这位女婿急得连第二只鞋都不擦了，一下子也钻进了车。女儿们都说他有天外飞来的好运气。大约时局较好，丰子恺这次见到的梅兰芳似乎比去年还显得年轻，脸面更加丰满，头发也更加青黑。他转过脸看了看女儿女婿，发现他们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梅兰芳看，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像那城隍庙里的泥胎一般，感觉有些好笑。可孩子们看过梅兰芳之后，转过脸来看父亲丰子恺，一下子都笑了。原来丰子恺年龄比梅兰芳要小，可这时候已经留起了长须，又是白发，显得比梅先生老相很多，因此上孩子们忍俊不禁。谈话间，丰子恺再次提起去年的话题，他以为像《洛神》这样的好剧目最好能拍摄成有声有色的电影，可以使其长久而广泛的流传，其他艺术品像书画可以制版精印长期流传，可这戏剧中的唱功作功却非电影才能保存下来。梅兰芳也有此念头，但因为种种技术等方面的困难终未实现，这使丰子恺十分感叹。两位艺术家又谈起了京剧的象征表现手法。梅兰芳说，在莫斯科他曾看过投水表演，是将一块大白布四角由人扯住摇动，表示水波纹，布中间开有洞，人投水便跃入洞中。梅兰芳说，京剧像打鱼杀家这样的戏就不这么表演，不需要用布，只用身体上下动作就能表现出水波起伏，这就是京剧的象征表现。看着身穿西服的梅兰芳做出女儿家的柔媚动作，大家都笑了起来。丰子恺由此联想，京剧里开门骑马摇船只凭动作无需道具，这样既做了大量省略，又激发了观众的想象，显然比添加许多实景更富有表现力。这次拜访前，丰子恺还准备了一件礼物，是一柄由他亲自绘画书法的扇子，扇面上的画是用苏曼殊的一句诗意，满山红叶女郎桥，另一面书了一首老师红衣大师在俗时赠人的金缕曲，秋老江南已，特匆匆春余梦影，尊前眉底，桃写中年丝竹耳，走马焉知对里，怎到眼前成鱼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湖来收起，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轻轻几许，消尽甜胸荡气，笑我亦不依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生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书与画是丰子恺在一个精神饱满的清晨用心而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梅兰芳这样具有高尚人格的艺术天才的敬爱。 因为当时有人笑丰子恺对梅兰芳的敬爱是拜倒于石榴裙下，丰子恺回答，我其实应该拜倒，因为梅兰芳晚上还要演出。坐了一阵儿，丰子恺便起身告辞，两个女儿一定要与梅兰芳照相留念。这次没有摄影师，两个女儿只能分别自己拍摄。第二天，梅兰芳到丰子恺旅居的振华旅馆回访，这可使旅馆里的茶房账房大为吃惊，他们这才知道丰子恺是书画名家，于是赶紧买来纪念册，求他题字留念。由此丰子恺感到京剧的影响与书画、金石、雕塑、音乐、舞蹈甚至文学等比较，在当时的中国最深入人心，人们从中变中间，修习为人，因而社会效果最突出。起码这些茶房账房一干人认梅兰芳比认自己的书画要多得多。尽管他人常夸丰子恺名满天下，妇孺皆知。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定居北京，因为有前缘，丰子恺每次赴京开会总要前往见面。1961年8月，艺术大师梅兰芳逝世，丰子恺深为震惊，他立即写出梅兰芳不朽的悼念文章，着重从抗战时期梅兰芳留须照片谈起，来称颂梅先生的人格，认为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给我们以教育。第二年，丰子恺再次动笔写出《威武不能屈》一文，作为梅兰芳逝世周年纪念。文首他用了《离骚》中的诗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文中仍以抗战时期梅先生的精神为称颂对象，认为梅兰芳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付之资间，因此其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零落，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给了梅兰芳极高的评价。丰子恺一生刻意敬服之人极有限，梅兰芳是一个例外。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之人，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从他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他不仅敬重梅兰芳的艺术，更敬重一位艺人在抗战中的大义之举，敬重其人品。两位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显现出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追求，这种对于人格超乎从艺本身的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很稀薄了。继续出丰子恺梅兰芳的相互理解敬重之事，想要传递的却正在于此。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2013年的年底啊，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开始推广。2014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炉，丰子恺的画作是点缀其间，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到偏僻的县城电视台、标语牌、宣传册，尤其是修地铁呀、搞基建呀、大拆迁的合围大模板上，他的画就成为了最好的装饰。先生的画啊，套用一句宋词，叫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说过了艺术家名人的收藏故事，那么还有什么革命家和伟人有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毛泽东主席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实啊，他也有很多的收藏故事，并且他收藏的可都是大师的珍品。那么在《百年春秋》一书当中，也记录了毛泽东主席的收藏故事。毛泽东一生喜爱文房四宝，古籍、书画、印章等等建藏。他与著名收藏家和书画家交往当中的许多趣闻轶事，哎，真是值得一叙。毛泽东一生爱用毛笔，故而啊，和这砚台那是终身为伴。可他所收藏的并非端砚、射砚等等的名砚，而是一般的青石砚。他所用的第一方砚台长19厘米，宽 12.5 厘米。此砚啊，为韶山青石所制，乃家乡土产，砚虽小，却为他学习古典文学打下了基础。此砚现藏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新中国成立之始，毛泽东的一方青石雕花砚为大画家齐白石所赠，砚长26厘米，大头15厘米，小头14厘米，厚2厘米，配有楠木的砚盒。此砚呢，原为齐白石心爱之物。白石老人本来想以此宝传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敬爱，遂连同书画赠送给了老同乡。毛泽东收到齐白石的礼物之后，将其他的都交给了国家博物馆收藏，唯独对这方骗老真空石砚特别喜爱，即留在了他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还收藏过好几方铜墨盒，有盖上刻有北齐颜之推家训的，也有刻着北京万寿山风景的，还有一方刻着北京前门楼子的墨盒。毛泽东所收藏的砚台和这几件墨盒现在都陈列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据有关资料统计，毛泽东藏书大约有9万册。毛泽东的藏书当中啊， 最著名的要属《楚辞集注》。1961年，毛泽东曾经特别指明要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楚辞集注》。1972年的9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曾经给对方一部《楚辞集注》。田中收到这个礼品，很觉荣幸。回国之后，即将《楚辞集注》交由读卖新闻社复印了一些。说起来啊，也挺有趣。一年之后啊，中国外交部又收到了读卖新闻社社长台光雄回赠给毛泽东的《楚辞集注》。在毛泽东的藏书当中，不仅有中国版的《楚辞集注》，还有日本复印版的《楚辞集注》。日本复印本第六册上还留有毛泽东啊亲笔圈阅过的笔记。毛泽东的藏书当中啊，大多前有藏书印，这种藏书印有好几种，一种为长方形的朱文毛氏藏书，为北京篆刻家刘伯琴所刻。早在1937年，刘伯琴曾经为毛泽东刻过润之印章。1949年，毛泽东又写信请他刻了这方仿明古印字体的毛氏藏书印。另一方藏书印为上海篆刻家吴普堂所刻。1963年，金石家吴普堂操刀的藏字简笔的毛氏藏书很受毛泽东喜爱，在很多藏书上都前有此印。1950年春，齐白石啊选了一幅作于1941年的精品苍鹰图和海为龙世界云氏贺家乡立轴，并补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黄和九十翁齐白石藏两款及青石雕花砚一并送给了毛泽东。没几天，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王岳等人来访，齐白石很高兴地谈起了送两幅作品给毛主席的事儿，说到海为龙世界云氏贺家乡篆书对联的时候，张伯驹啊不由自主地啊了这么一声。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此联啊写错了一个字，出自清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之手的后一联，原名是天氏贺家乡，而齐白石却写成了云。齐白石经张伯驹提醒，马上紧张起来。毛主席那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送了一副错字对联，不但说对毛主席不恭敬，传出去岂不贻笑大方啊。张伯驹连忙安慰老人说，说齐先生，你这个云字改得比邓石如的天字要好，他上联若是地，那下联天字不可动，可上联却是海，恰与你的云字相对，咱们不必啊拘于成格，改动古人成句自古有之，毛主席也许会称赞你啊改得好啊。嘿，经张伯驹这么一说，齐白石这心情才算平静。毛泽东啊也有玩赏印章之雅号。1946年的1月28日，毛泽东寄函柳亚子，信上就提到印章，很久以前接读大事，一病数月未能奏赋，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贺词及孙女士的贺词均拜受了。柳亚子何以会赠送印章给毛泽东呢？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20年之老友柳亚子重逢在山城。柳亚子赠毛润之之老友七律送毛泽东之后，又向他索诗。毛泽东离别重庆前的10月7日将《沁园春·雪》抄录给柳亚子。柳亚子赞曰，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乎。当时毛泽东没带印章，无法在词上前印，柳亚子当即啊向毛泽东表示赠印两方。事后 柳啊特请篆刻家十万印楼主曹立安刻了一方毛泽东印白文印，一方润之朱文印。印刻好之后，柳亚子啊先将两方新印潜在毛泽东抄送他的沁园春雪之后，再将二印奉至毛主席。故毛泽东回信提起柳亚子赠印之事啊，现这一组篆刻已视为革命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著名书法家邓散木也以寿山石为毛主席刻印一方。此印独出心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毛泽东三字横刻，他还将泽字的三点从左边挪到了右下端。原来毛字笔画较少，与繁体字笔画多的泽东二字排列不协调。邓散木这一大胆创作可谓点睛之笔。二是此印啊为龙钮大印，顶部空着双龙，并刻边款。这一珍贵文物现陈列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钱君陶是当代的一名篆画家。1954年，钱君陶在北京中国音乐出版社任副总编。有一天啊，他应邀赴中南海。毛泽东笑着与他握手说：“啊，你刻的印非常好，谢谢你。”原来钱君陶啊，曾经为毛泽东刻过一方毛泽东印的白文印。此后啊，毛泽东又通过上海博物馆请钱君陶刻了一方毛氏藏书的朱文印。毛泽东收藏的故事很多，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许许多多的珍贵收藏品绝大多数皆交工处理，但是呢却通过各种收藏活动交了很多方方面面的朋友。这些收藏品礼品实为毛泽东一生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他的藏品都是具有广博深邃的内涵和特殊的文物价值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名家收藏趣谈》一书当中，记录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邓颖超同志的收藏。也许您想不到，他的收藏品啊，竟然是一张照片。那么是谁的照片呢？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邓颖超，女，原名文书，生于广西南县，祖籍河南光山县。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与周恩来、马骏、郭龙珍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组织觉悟社。192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两个区委委员及妇女部长。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担任党内及妇女工作的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从中共八大起为历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邓颖超的收藏不仅丰富而且珍贵，几乎每件藏品都是一件革命文物，都可以引出一个人物、一段历史。这里只讲一件有关旧照片的事。1984年3月15日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85岁诞辰集会在北京举行，邓颖超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托人捎去一封贺信和一张照片 给老舍夫人胡洁清，说这张照片是表示对老舍的深切怀念。胡洁清一见此照，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原来1961年，丹青高手胡洁清送给邓颖超一把画有工笔牡丹的绢本团扇，上有老舍的题字：昔在帝王家，今供一人赏。颖超同志府属洁清。邓颖超收到老舍夫妇的合作作品，十分高兴，欣赏再三，并于同年7月1日手持此扇与周恩来在中南海向阳厅合影留念。而此时此刻，邓颖超又将凝聚着深厚情谊的珍贵藏品23年前的照片赠与胡洁清，表达了对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怀念之情，老舍九泉有之也会感到万分欣慰。 如果提到陈叔通先生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谁，他是我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那么在天津收藏名家张永秀先生所著的《名家收藏趣谈》一书当中，也专门介绍了陈叔通先生的收藏，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陈叔通，浙江杭州人，爱国民主人士，清末翰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参加过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抗战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陈叔通老先生也是位有名的鉴藏家。早年，他任职于北洋政府，因愤于时事黑暗而尤喜梅花清傲脱俗的高尚品格，故有世梅之癖。他以收藏百梅画寄托个人情怀，初以唐伯虎画为本，经历年搜觅，收藏明清两代名家郑板桥、汪潮林、杭世俊、罗两峰等画眉名作百余幅，后来又收藏到高瞻游《百眉书屋图》，便自号百眉书屋主人。他有一件王元璋的画眉，是一立幅，老干岔牙，着花繁艳，上有一诗，写的是玛瑙坡前梅烂开，潮居阁下好春回，四更月落霜林静，湖上琴声在鹤来。四周灵表上题诗带满，如翁方刚、伊秉寿、陈松庆等都有手迹。上世纪50年代，陈老慨然将其收藏捐献给国家，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伟人、名人的收藏和普通百姓的收藏确实不同，他们的收藏啊，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倾听他们的收藏故事，也许会对收藏爱好者是一种很好的警醒和指引。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林，出没在